苏慧和她的妈妈都把自己关在房门里，极少露面。我敲她家的房门，也只是苏慧闪出门来，一脸惊恐。我问他们家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做的，苏慧冷冷地说，没有。她让我以后再别到他们家来。我想大概还是因了信的事情。老北京人一般不说太决绝的话，以后再别来这样的硬话从苏慧嘴里说出来，让我吃惊。我不能相信对一段情感的拒绝能引出这样的结果，让一个人变得冷漠偏执，不近人情，比疯了的李丽子姥姥还可怕。其实我错了，瓜子仁频繁在一号院的出现让我多少窥出了端倪。此时的瓜子仁是我们这片造反派的领导成员之一，他穿着红卫服，带着宽大的造反红袖章，在所辖各条胡同里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他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家，没有来由地指手画脚喝516，无限上纲上线，看什么都是新动向，动辄便是办学习班，上批斗会，遣返农村，人们躲瘟神一样地躲着他。在他的身上已经找不到教师的影子了。这天傍晚，我扶着病重的父亲在后院遛弯，听到瓜子仁在一号院里训斥苏慧妈，你的内查外调由我亲自过手，我说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说你是坏人也绝没冤枉你。接下来是苏慧妈的低声细语。瓜子仁说，柳枝胡同妓院挂牌接客的你是头一份儿，烂婊子一个，你还装什么假正经啊。我惊奇地看着父亲，我相信那边的话他也听到了。父亲不动声色地说，凉了，燕儿，咱们回屋吧。柳枝胡同的妓院挂牌接客，烂婊子，苏慧妈，一个旧社会的妓女啊。早就知道这些我还会喜欢她吗？李丽子还想认她当妈吗？我感觉到了，大人们的心里藏了太多的东西，在一张脸的背后还遮掩着许多张从不是人的面孔，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对苏慧妈的出身应该是清楚的，但却表现出了沉默冷淡和事不关己的装，在各种人情世故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一股股暗流，偶尔搅动起污泥浊水，悬成一个个漩涡，顶多在水面上冒个泡，而水波不兴的下头，腥臭、恶心，让人触目惊心。天底下，并非是我接触的那样阳光灿烂。美丽娴静的苏慧妈，如同产科学里所说的，她是经常的和各色男人产生受精过程，不敢想象，很是接受不了。但我知道我必须接受，我已经不是满园疯跑的小丫丫了，我的心里开始装东西了。再看苏慧妈在月亮门那边进进出出，还是那么娴静，那么端庄，小碎花的褂子，齐耳的短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月亮门，演播田洪涛。 一个入热潮湿的下午，我坐在后院的水池边儿，望着那一池长满浮萍的死水，闷闷呆坐。我要把许多想不清楚的事情想清楚，再不想稀里糊涂地活着。老七在他的花厅里待着，没有出来。他最近很烦，他工人阶级出身的媳妇儿提出要和我的父母划清界限，因为街道上有传言要揪斗我的父亲，说他是封建社会残渣余孽，听说连纸糊的帽子都已经准备好了。李丽子的妈，那个戏曲名角，让人们认识了运动的残酷性和刮满所及的牵连性。他一个根红苗正的织袜工人，犯不着因我们家而无辜受害，更何况他还有个在外省当造反司令的弟弟。最终织袜厂的女工回了娘家，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还回不回来也不知道，把老七闹得去媳妇娘家找也不是，不找也不是。瓜子仁来找老七了，他以造反负责人的名义责令住在后院的老七必须在两天之内将月亮门封死。他说一号二号是两个院子，后头通着算怎么档子事儿呢？既不符合管理机制，也给坏人造成了可乘之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松懈。老七放下手里的画笔，怔怔地听着，他搞不清楚封门这样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项工作要由他来承担。瓜子仁交代完封门的事情，似乎也再没有其他的话语。他在屋里转了一个圈，点着老七比底下画的鸢尾麻鸭说，嘿，你这个属于疯子秀啊，政治态度极不健康。老七不明白他的话儿，怎的不健康？瓜子仁说，什么都有阶级性，人是这样，花也是这样，牡丹芍药代表了反动统治阶级，菊花代表了逍遥派，水仙兰花是小资情调，喇叭花那就是保皇派吹鼓手。老七不谙世故，问什么是无产阶级的花啊？瓜子仁大概是心情不错，没有计较老七的态度，说无产阶级的代表是向日葵，是红梅。老七看着画案上没添颜色的鸭子，一脸不解。瓜子仁说，金顺权，你应该到大街上晒晒太阳，加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不要老躲在阴暗的屋子里画鸭子。你记住，革命的同路人好做，真正的革命者难当。你的屋里有一股霉烂腐朽的味道，你本人也在腐烂之中。如果老七当时不接瓜子仁的话，也就没有了后面的遭难。偏偏老七爱说实话，他说他对紫外线过敏，怕晒太阳，让画家盯门，结果可想而知。老七找来几条破木板，经过一番挣扎，终于把木头门钉上了。不能叫门，只能 呼之为栅栏，门板子间隔的缝隙，不但猫黄黄能钻过去，狗玛丽能钻过去，我也能钻过去。我揶揄老七的门缝能过大车，老七拍拍身上的土说，不光缝大，还一推就倒呢。其实啊，就是个象征而已。象征的门隔断了两个院落的来往，也隔断了我幼时的懵懂和有关玫瑰花茶的美好记忆。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真正的噩梦还在后面。一句怕晒太阳，在一周以后成为了老七进入牛棚的实证。红太阳是谁呀？红太阳是伟大领袖。你害怕红太阳，明摆着是把自个儿搁到对立面了。街道正在清理阶级队伍，你不是牛鬼蛇神，谁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得进牛棚接受审查，抓你没商量。老七是在下午晚饭前被带走的，妈凭着他的好出身还企图左拦右挡，说怎么也得让儿子吃了晚饭再走啊，结果未能奏效，老七被推推搡搡的带出大街门，直到走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失。患胃癌的父亲着急，一口血从嘴里喷出来，彻底躺下了。母亲和我急着找车拉父亲去医院，忙乱中父亲嘱咐我晚上赶紧把老七的房子收拾一下，该规整的要规整起来。父亲的意思我明白，于是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老七的房间里忙活，不敢开灯，借着窗外的月光拾到老七的藏画，从藏画的落款看，哪一件几乎都能置他于死地。至于老七本人，反动的牡丹有很多，小资的水仙也不少，最让人头疼的是那些旧诗词的墨迹，件件都能和反动思想挂上钩。越收拾我越害怕，出了一身冷汗又一身冷汗，我要到前院找口热水喝。出了花厅门才发现外面一院子的好月色，月光下偌大院落静悄悄的，妈陪着父亲留在了医院，末将文革一开始就回了家，现在老七又关进去了，家里就剩了我一个。头顶的月亮，温吞的夜风，混杂成一股莫名的气息，花香、墨香、饭香，亦或是什么其他？那是昔日北京的气息，家的气息，一切竟然有些陌生。黄花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缠绕在我的脚下不肯离去，我才想到整整一天没喂过它了。至于狗玛丽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我突然感到了无所依靠的孤独，感到了月空如洗的苍凉和命运难揣的不安。月亮门那边有人声，是瓜子仁和苏慧妈，好像是瓜子仁让苏慧妈进屋。苏慧妈说孩子在屋里睡着呢， 瓜子仁说，你的孩子什么没见识过，还在乎这点事儿啊。苏慧妈说，那毕竟是孩子。瓜子仁说，我早晚得把他收拾了。您不能打孩子的主意，到时候我得完完整整的还给人家。 哼，完整不完整先得看你的态度。 门那边像是一通撕扯。听苏慧妈说，我一个半大老太太吃不得您这样。 瓜子仁说，我就喜欢半大老太太，四十多的老太太正熟到了火候。你姑娘倒是年轻，要不我进去睡她。 好个不要脸的瓜子仁，我不能走开了，侧过身朝门缝里看，瓜子仁和苏慧妈在暗处，我什么也看不见。接下来是低声的争执，后来瓜子仁恼了，他恨恨地大声说，既然是这样，他要把手里掌握的证据拿出来，那东西他还收着。 瓜子仁一边说一边朝大门那边走，从阴影里走到了明亮处。我看见苏慧妈紧追过来，拉住瓜子仁的衣服不让走，有气无力地说，那本画报关系着七个孩子的前程，您不能这么做，我求您了。 瓜子仁的声调变得猥亵得意，撵着苏慧妈的脸说， 呵呵，这可是你求我。怎么求啊？ 苏慧妈低下头不言语了。瓜子仁转过身儿，将苏慧妈挤到墙上，一边剥自己的衣服，一边剥苏慧妈的衣裳。月亮底下的瓜子仁变得暴烈、粗野、张扬，大口喘着粗气，他已经不是人了，是黑夜里一只为所欲为的恶鬼，一个毫无人性的畜生。在他们扭曲撕扯的过程中，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苏慧妈的裤子是她自己吞下来的。在瓜子仁对她一次次的撞击中，我看到了迎合，看到了投入，这让苏慧妈的形象在我的意念中彻底崩溃，崩成了一片破烂儿，再难拾到。我已经没有力气使自己站立，我在月亮门这边蹲下来，将脸埋在掌心里，任着泪水涌出。我庆幸这样的情景没有被苏慧看到，没有被李丽子看到。第二天，月亮门被我密集地钉死了，一号、二号将永无往来。 听众朋友，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